印光大师临终祝念开示附录三，愿会居士学佛心得报告。一、学佛因缘。常忏悔弟子愿会，来自吉林省吉林市。弟子从小生长在农村，初中毕业后，随父母迁居到城里居住。20岁开始做生意，从此就过上所谓富裕享受的生活，开始吃喝玩乐，每天沉迷在自我享受的生活中。2004年，弟子的父亲突然检查出肾癌晚期，对我来说，简直像天塌地陷一样，痛苦无比。我带着父亲到北京知名医院去救治，但是都没有挽回父亲的生命。半年后，父亲过世，我悲痛万分，不能自拔。总觉得我有钱给父亲治病，父亲怎么样都不应该离开我们。由于想父亲，我每天都在哭。后来我自己也病倒了。我得了一种非常严重难治愈的病毒性心肌炎，每年多次住院治疗，病情反而越来越严重。医院大夫告诉我，我的病越犯越严重，没有什么特效的药来治疗，让我有个心理准备，也就是告诉我随时都有可能死亡。就在2007年4月份，我有幸遇到净土念佛法门。当时我看到的是老法师1994年在美国讲的《无量寿经》那本书。当我看到第12品，老法师讲到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，光中极尊，极乐世界人是无量寿，地是黄金铺的，并且只要念佛就能去。当时我就想，这地方太好了，我一定要去，我想去这个地方。我3天就把这本书看完了。看完之后，我就去找我开印刷厂的朋友，我说你给我印1000本这个书。那时我不懂什么是发愿，我就有一个想法，这个地方太好了，希望所有得到这本书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念佛到极乐世界去。从那以后，生意上的事我都交给丈夫管，我就一心念佛，就想去极乐世界。念佛念到忘记了一切，等到1年后，突然有一天，我想起来，我怎么没犯病呢？我犯严重时，躺在床上喘不过气来，想喘口气，得跪在床上弯腰喘，喘上来气再躺下。生病时的痛苦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，我就想横竖是死，一心就去极乐世界。我就不停地念佛，不知不觉中，病自然而然地就好了。什么时候好的，我都不知道。好了之后，到现在都有10来年了，从来没犯过。认识我的很多人见到我都说我精神状态非常好，气色好。二、 自利利他。2008年，有一位出家师父送我一套师父老人家1994年讲的《无量寿经》，是60张光碟的。我就开始听经，每一张光盘是一个小时，每一张我都要听4到8个小时再换下一张。越听对极乐世界就越向往，越向往就觉得这么好的地方人人都应该去。于是我就开始找做光碟的地方，我开始拿着做好的光盘去寺院结缘，越做越欢喜。在听师父讲经时，听到师父自己的经历，师父请教张家大师，知道佛法殊胜，就问大师怎么能很快地契入佛法。大师说，看得破，放得下。又说，看破放下先从布施开始。我听明白了，我相信师父说的话和师父的经历是真的，我就开始学做布施。我拿家里的积蓄大量制作师父讲经的法宝，蔡老师讲的有关《弟子规》书籍和光碟，以及师父老人家提倡的各种书籍，接着去结缘和流通。弟子还大量放生和帮助各种需要帮助的人，就这样做布施，用的资金量很大，家里人就开始不给我钱，还骂我，说我是败家的，说谁学佛谁像我似的，把钱都给别人了。原来的我是花多少钱都是为自己买东西，钱花了有东西在，现在是钱没有了也没看见东西，所以家里人骂我，我就跑到佛堂里去哭。但是就相信师父讲的话是真的，财富是布施而来，家里人不给钱了，我就把我在早几年买的很多首饰，都很值钱的，都拿到金店去卖掉，这些钱都拿来做师父讲经的法宝和放生。就是这样一直在做，不知不觉家里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，同行都没生意做，我们家的生意越来越红火，家人对我也不再反对，反而越来越支持我布施，给我的钱每年从几十万到几百万。师父讲的没错，布施得财富，得健康长寿，得聪明智慧，这三种果报在我身上都体现出来了，尤其是弟子愚笨，可是学佛以来逐渐逐渐地遇到事不着急了，知道怎么做了，越来越有智慧了，看不惯的事越来越少了，没有看不惯的人了，整天法喜充满。我从2008年到现在，流通老法师讲经的光碟上百万张，结缘大经科注播经机几万台，印无量寿经读本50000册以上，帮助藏地困难的两所寺院恢复庙宇，请佛像。听说在四川昌都有50个孤儿没有生活费，我就每年都来负责他们的生活费。现在这50个孤儿都在寺院出家了，有的到四川5名佛学院去上课了。这些孩子们的密宗师父都被感动了，说念佛的人太好了， 还能帮助我们密宗的人，真的是学佛人是一家。他们都一直说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在我们汉地，有的小寺院没钱买煤过冬，我就提前给钱把煤买好，准备过冬。没有米的，就500斤、几千斤的送，让他们都能安心修行。天主教堂有需要书籍找到我，我都会按照他们的要求满足他们。寺院有病的出家师没钱做手术，找到我，我给拿钱做手术，感动出家师开始念佛，念无量寿经。凡是遇到有受灾的，远的地方我就寄钱，近的地方就亲自和家人一起买上几卡车的物资送到灾区去。我还把以前买来没有穿过的衣服都送给灾区的人民。我又到吉林市几所法源殊胜的寺院去结缘，寺院有困难我就帮助，和寺院结了殊胜的法源，我就开始流通师父讲经的法宝，在寺院祈请无量寿经做经期。几所寺院出家人也因此开始念无量寿经，并且也不再反对师父法宝的流通。寺院学习师父的讲经没有任何障碍了。三，佛号功德不可思议。我自己念佛病好得利益了，身边的人看到想和我一起修行，我就把家里500多平米的别墅腾出来，带着大家按照师父老人家的教诲学习经教，改身上的毛病习气，把佛法落实在生活中。2010年开始，每年我都带着大家念100部无量寿经，每天7部无量寿经，并且在定期一日一夜念佛。这么多年，我们这样做没有间断，受益的人太多了。我身边的一位于老菩萨吐血吐了7年，严重的气管炎。2016年开始，我们每天念10部无量寿经，1个小时念佛，1个小时拜佛。晚上6点以后听师父讲经2个小时，一心发愿求生净土。现在老菩萨吐血的毛病和气管炎已经全好了。还有位李老菩萨，多年高血压，念佛以后现在任何药不吃了，完全恢复正常。还有一位王老菩萨，得一种严重的胆结石症，多年吃药不见好转。我们一日一夜念佛之后，他吐出来指甲大的一个圆圆的东西，从此病就好利索了。还有一位老菩萨是得了一种手术后遗症，半个身子麻，痛苦不堪，每天上午长时间不能离开卫生间，去医院没有办法来解决。经过我们这样在一起共修，现在完全好了。我的母亲原先是严重的冠心病，心衰，多次做手术。这几年母亲和我们一直在一起共修，现在身体完全恢复健康。佛号功德真的不可思议。今年6月份，吉林下很大的冰雹。老菩萨们在别墅后院种的各种小菜，他们看到冰雹很大， 担心菜都会被毁坏。几位元老菩萨就对着菜园真心念阿弥陀佛，太神奇了，地下白白的一层冰雹，菜叶一点都没有受损，邻居家的菜都已经严重受损。另外，我们在菜地里放着太阳能的念佛机，昼夜不停地念佛，菜长得特别好，长得特别旺盛。原先邻居都告诉我们说那个地不要种，说种什么都不长苗，长出来的也不好吃。可是神奇的一句佛号都改变了。四，为报佛恩广度友情。我为鼓励大家修行，每个月都会带领大家去放生，为大家买门票，租大客车，租船，每年一次带领大家去朝拜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最多时候带210人。我从来不让大家拿一分钱，所有费用都是我一个人来出。我每年还带大家朝拜四大名山，朝拜时我们都是三步一大拜的去拜佛菩萨。我带领大家一起学佛修行，有癌症病严重的好了，有哮喘病的好了，有腿疼病的好了，有心脏病的好了，这里就不一一举例子了。以上所有案例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，大家亲眼所见，无半点虚假和夸张的真实案例。我们就是读诵一部无量寿经，念这一句佛号，看见众生喜欢和我在一起共修，得到了这样殊胜的利益。弟子在家人的支持下，准备建一座真正净土念佛的道场，道场使用将不收任何费用，就是让念佛人在这里没有经济负担，就是按照师父老人家的教诲，万缘放下，一心求生净土。弟子在2009年7月的一个晚上经历了死亡。3年前，弟子学佛时曾发了大愿，要在3年内往生。当时人突然进入到一种不能自已的状态，只听到心在大声念阿弥陀佛的圣号，心里坚定地要去西方极乐世界。家人把弟子送医院简单救治之后，恢复了健康。从那以后，弟子更是坚信了阿弥陀佛的愿望，念佛必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弟子的心量也扩大了，弟子所做一切只为求生净土，报佛恩。佛菩萨救了我的命，我要全心全意为苦难众生来服务，为正法久住来服务，专修专弘净土念佛法门，给众生做好样子。弟子明白了，世间啥都是假的，唯独这一句佛号是真的。弟子现在每天法喜充满，常生欢喜心。以上是常忏悔弟子愿会真实经历报告，请师父老人家慈悲指导开示。阿弥陀佛，弟子愿会顶礼便叩。2018年7月30日。